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张曼玉为电影《恋爱中的城市》所配唱的主题曲《如果没了你》。对，各位没有听错，这就是那一年在上海草莓音乐节上唱歌根本都不在调上的张曼玉。今年53岁的她就这么样又固执又任性地带着自己的新歌又回来了，《如果没了你》。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因为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发现他又出新歌了，然后就定了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个人相当喜欢他，之前喜欢他呢就是因为他之前演的众多角色都很精彩，而且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太一样，我觉得他百变，他相当会演戏。而今天我喜欢他可能又多了一个理由，就是他身上这股倔劲，非常固执，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做好。当然可能也会有很多朋友会说，他这何苦呢，何苦如此为难自己，回去演戏多好，一切都是驾轻就熟的事情。如果你这么想或者说这么说，那我只能告诉你，你真的不了解他。他就是这么一个不太认输的性格，从他刚刚开始演戏的那段时间就可以看出，那段时间不管他怎么努力就是演不好戏，他的演技一直都被人们诟病，甚至被大家贴上了花瓶的标签。我觉得那段时间他可能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但是除了硬着头皮前进，他根本无路可退。于是在那段时间里面，他开始疯狂地研究他接到的每一个剧本，就连一句台词他都会深究其中的含义，用什么样的表情语气表达才是最到位的呢。据说在拍摄《警察故事》的时候，他干脆就拒绝使用替身，直到自己被道具砸得头破血流去医院缝针才罢休。有人说在那段时间他在等待，等待一个时机，就在那个时候他遇见了王家卫。对，1988年的一部王家卫执导，刘德华、张曼玉还有张学友他们共同合作的《旺角卡门》，让观众对张曼玉的那种看法有了大大的改观，原来他也是一个可以演戏的人。的确如此，在电影里面他出演的角色叫阿娥，一个眼神就能让人心生保护欲。有人说就是这部电影让张曼玉彻底打通了演戏的任督二脉，王家卫也就成了张曼玉的伯乐。多年以后张曼玉自己这样表达对王家卫的感谢之情，她说，在遇到他之前我一直以为演员就是做反应，遇到他之后我才发现演员是需要进入角色里面的，而此后他的每一个角色都惊艳了时光。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旺角卡门》的插曲，王杰所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 心头，谁曾经提醒我？

si ponéis, si no vienes, me moriré de amor. Si ponéis de mi sueño, te espero con ansia en mi camino. Si ponéis.Se pierda entre ruto manicua. 这是一首西班牙语歌曲，叫做 Simone。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西班牙语发音标不标准，倒是这首歌我时常听，因为王家卫的电影，对，我第一次听是王家卫的第二部电影《阿飞正传》当中听到，第一次听就惊艳了时光。当然你也可能会说你第一次听是小野丽莎的翻唱，我个人觉得可能我更喜欢电影当中的原声，原因是那种感觉像是唱针划过黑胶唱片的那种沧桑的感觉，会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这种味道，每每听到这样的旋律，你都会想起王家卫电影的那个色调和情节。对，以前我们好像只在说哥哥张国荣的时候才会提及到王家卫的这一部《阿飞正传》，因为这部影片只有哥哥张国荣才算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第一主角，但是我想再好的主演想要让自己的戏出彩，也需要一个精彩的对手，不是吗？这部影片里的张曼玉，她所出演的苏丽珍，在当时真的是让人相当惊艳。有网友曾经在网络当中说，他今天看了《阿飞正传》，心情很难平复，因为里面的张曼玉让他感觉太舒服了，完全就是他梦中情人的类型，从头到脚他所穿的打扮的都是他喜欢的气质，无一不让他心动。他说每一秒看到他我都被深深的打动，真的好久没有被一个女明星如此吸引过。他后来觉得电影的结局就应该是哥哥和张曼玉在一起，但是在看到哥哥拒绝他的那个镜头，心里非常难过，那么温柔痴情含蓄又乖巧的漂亮女子，真的不忍心看到她难受。这是一个网友在看完《阿飞正传》之后的这种感觉。我说实话，我除了记住了哥哥张国荣在里面精彩的那段对白，那个五角鸟的对白之外，我还喜欢张曼玉精彩的内心独白。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因为我而记住那一分钟，但我一直都记住这个人，之后他真的每天都来，我们就从一分钟的朋友变成了两分钟的朋友，没多久我们每天至少见一个小时。这段独白是一个青春懵懂的女孩从认识到热恋的过程，还有一段那就慢慢的有点冷却到要遗忘的那种心灰意冷的感觉。她说，我以前以为一分钟很快就会过去，其实是可以很长的。有一天有一个人指着手表跟我说，他说会因为那一分钟而永远记住我。那个时候我觉得那样的话很动听，但现在我看着时钟，我就想告诉自己，我要从这一分钟开始忘掉这个人。我突然觉得贯穿这两段话，你就知道苏丽珍这个角色在电影当中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她做了一场梦，一场很长还有点苦的梦，甚至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梦。 心已不在，凄凄

切要全掏空，往事随意尘封，然而那旧日烟花恍如今夜霓虹。也许在某个时空，某一个陨落的梦，即使暗暗留在了心中，等一次信念传动，等一次情潮翻涌，歌声与你相同。 最林忆莲所演唱的《野风》，这是1992年徐克所执导的《新龙门客栈》的主题曲。每每听这首歌，我都会想起那首古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总感觉，只有徐克的这部影片才能够算是我们中国的真正的西部片。在茫茫大漠里面的一间小客栈，各种势力在这里头发生冲突纠葛。可能会有很多朋友最初跟我的感受一样，说到西部片，那一定是小时候我们看过的双刀刺客的这样的男人的戏。谁知道在徐克导演的这部戏里，却被那个风情万种的张曼玉抢尽了所有的风头。8月15庙门而开，各种蜡烛摆上来，红蜡烛红，白蜡烛白，小妹我一把拽不过来。上屋顶叫春的不一定是猫，它可能是金镶玉，而王子也不一定非得骑着白马，他可能骑着骆驼。一见钟情，然后始乱终弃，真的会这样吗？金镶玉说，八方风雨比不上我们龙门山的雨。周淮安回答说，龙门山有雨，雪原虎下山，不是革命同志，却是江湖通道。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有先前的巫山云雨，才会有后面的洞房花烛夜。金镶玉风骚到了发梢，却把羞涩留在了脸上。你虽然没有正眼看过我，但是却在心里看了我好几遍，这便是金镶玉的自信。明明知道你不是真心与我共享花烛，但还是一样满心欢喜。说实话，张曼玉的金镶玉真的太精彩太棒了。如果你说在张曼玉所有的角色当中，如果要找雷同相近的，东方三侠当中的陈七算是一个吧，但是总还觉得没有金镶玉那么出彩。但是我告诉你，东方三侠时的张曼玉颜值应该算是她最顶峰时期的状态。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娃娃所演唱的《春之祭》。 双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一起走进张曼玉的世界，来听辛晓琪所演唱的《摸胡罗甲》。 别叹息色是空，空是色，色变空，花空变色，摸是摸的甲，此刻不变色，是每一色出色生色，问谁可以不安心，唱出戏 就一定绕不开这部电影《青蛇》，但是不能听主题曲《流光飞舞》，因为歌里有唱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这样的歌词一定是在唱许昕和白素贞，所以我固执地认为这首《摸胡罗甲》是专门为《青蛇》所作。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还记得电影开场的那一段妖娆的人蛇共舞吗？配合这样的音乐，是不是有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张曼玉，我个人认为她是一个相当专业的演员，她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不同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千人千面，绝无雷同。张曼玉的小青非常成功，她把小青的懵懂、调皮、贪玩、叛逆、好奇、真实都诠释得相当到位。特别是在药铺里面，他用脚趾夹起蒲扇给炉子扇火的那个小动作，给很多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但是张曼玉还可以在阮玲玉里那么的无可奈何的忧伤挣扎，在花样年华穿着旗袍风骚的走着，在英雄里面大气恢宏的成为复仇女剑客，在甜蜜蜜里既深情又纯真又率性的平凡着，在东邪西毒里满怀忧伤的幽怨着， 在前面我们说到的《新龙门客栈》里，我行我素的泼辣着，真的没有一个角色是雷同的。这可能是因为他是处女座，有人说处女座是变动的星座。张曼玉本人也说过，她不太喜欢重复的自己演过的那些角色，她对每个角色的诠释都希望能够做到求新求变。我想这可能也是她屡次拿奖的一个缘故吧。不过她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没有一个角色是跟她自己本人相似的，她把真正的自己和她自己扮演的角色一定是要分开的。说到这里，想跟你分享那首经典的《甜蜜蜜》。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些优质的电影，张曼玉成为了亚洲唯一一位戛纳、柏林双料影后，也是华语影坛获奖最多的电影演员，这个记录迄今没有人可以打破。从花瓶到影后，这个时候的张曼玉，她终于可以有底气地说出那一句，长得好看只是优势，活得漂亮才是本事。不过这只是她的电影。节目最后我们来说那一年的上海草莓音乐节上的事情。他上台的时候摇滚范十足，但是没想到一开口观众就跪了，他跑调了，完全都不在调上。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各种各样的讥讽，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全都出来了。有人说你回去演戏吧，别出来唱歌丢人了。 听到这样的质疑声，其实张曼玉当然很难过，但是如果就这么轻易的被打倒，那未免太弱了吧。那些被嘲笑的梦想才有实现的价值呀，所以他挺直腰板，一定要告诉全世界，50岁的时候我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我很骄傲。据说在几天之后，他在北京草莓音乐节的舞台上又出现了，不过这次他唱得好多了，只是那天天公不作美，北京刮大风，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演出只好被取消。当时有工作人员上台去请张曼玉下来，她丝毫没有下来的意思，想要继续唱。她当时说，他们叫我不要唱了，因为上面太危险，但是我能到场旁边唱吗？我不停地想。这就是张曼玉，一个越挫越勇的张曼玉，是所有的明星当中我最爱的那个倔强的要强的女明星。好，今天节目最后送上的是他和梁朝伟对唱的《花样年华》。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既要祝福张曼玉的歌越唱越好，也要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